found some fake love. Ooh, broke as a bottle of wine. Ooh, but drink with you all damn night. Ooh, not trying to trade up. If we don't find money, then what we got, honey, is just enough. We got some rich love. Do you remember dancing at parties out in the yard? We would piss off the neighbors, they'd eventually call the cops. And I was saving up for something, hoping life would finally start. Cause oh, we had some new love.

去市场吸烟，如果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那么选择还有什么范畴可争辩？捏碎粉灰有就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我煎熬是谁一碗绕指缠绵的汤，山河破碎当水交尾，你不会

好的，除了饭永远爱你一个，死不会犯错，我不会啰嗦，每天为你打 call， 苦干也不错，轻轻贴近你的耳朵，擦到黑哟，情话永远不嫌太多，对你说，打开你的爱情手册，就在此刻，为你唱的专属情歌，要记得。哒哒哒。 至少你全部接受， 我靠近你的耳朵，擦了黑油，打开你的爱情手册，就在此刻，为你唱的专属情歌，要记得， 轻轻靠近你的耳朵，说爱你不嫌太多，如果相遇的几率一万分之一那么多，接下去我的站在真心比就还辽阔，我会牵着你的手，直到我全部接受。 打开你的爱情手册，就在这一刻，这首专属情歌，请记得。 直到你全部接受。 夏夜森林的墨绿色，像烟火，看似光环，却悄然盛开寂寞。独自发光的，不再遥远银河转动着。无论快乐或难过，成群的守护我，陪伴着唱过童年无数的歌。

奔跑。忙不过天天想着飞，热闹的世界可能给你机会唱出未来自由发挥，心里藏着一颗彗星让你更美。爱是你命中的精灵，找你梦里面的路上前进，你来自不同的幸运，守住你的苦，你有你的天空。倒数几秒钟我们一起排队，飞越未来自由发挥，心里藏着一个我的所以珍贵，爱是你命中的精灵，找你梦里面的路向前进，你来自不同的幸运，守住你的苦，你有你 Woman like me. I always say what I'm feeling. I was born without a zip on my mouth. Sometimes I don't even mean it. It takes a little while to figure me out. I like my coffee with two sugars in it. High heels and my jewelry dripping. Drinking, I get all fired up. Hey, hey, hey.